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， 或者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。下面这首歌来自 White Horse， 这一首 No Glamour in the Hammer。 Still